炫不用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影影。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六点钟，咚咚咚咚鸡汤你。 第三场人生道理，歌炫咚咚咚 咚咚咚。今天这碗鸡汤呢，我觉得你应该要懂影影 啊，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蛮擅长这一方面的 啊，擅长啊，擅长。 我觉得你蛮擅长，哎、 这个，讨厌 broccoli， 这个对于你来说是优点，对 broccoli 来讲是很大的缺点。 我的擅长吗？ 我觉得你蛮擅长去发现别人的优点的 啊。比如说我发现你什么优点的、啊、有吗？你怎样看得出我是发现别人 优点的人？其实我每次都很想给莹莹一个很美的一个台阶，可是还每次哦都在下台之前把那个台的螺丝啊红毯啊全部放去边，我就是不走你的路。 没有吧，我好奇真的有没有？ 没有没有 broccoli 没有，莹莹没有，莹莹没有， 我真的没有发现到 了。没有啦，就是我觉得你是经过这五天的相处，就从跟你的聊天中发现、其实你是一个蛮善解人意的人 啊、对呀、我非常了解，因为我是 ESFJ 啊，跟你都差不多， 我也是啊，两个 MBTI 的人在一起就是正正得正， 所以我们就是很多优点。 对啦，那今天聊这碗鸡汤呢，就是其实要找到自己的发光点 啊，怎么找呢？我们来听听看呗。 全世界所有人都可以放弃你自己，但是你千万千万一定要在自己身上看到自己的闪光点，你必须知道你一定是有优点的。你可能学得比别人慢一点，这怎么了呢？这不代表你是一个差劲的姑娘，这不代表你就做别的事儿不成，你是非常非常闪光的，你自己一定要看到你的光芒。我听完之后我可难过了，听你这么说，我非常不喜欢你今天对自己的评价，我不允许你这么不喜欢你自己，我也不希望你在眼中你自己全是缺点。 是啊，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优点的，只是我们把这个优点呢放小了，然后把自己的缺点呢就去放大放大放大，就说自己哎呀我没有什么优点的啦，缺点就很多啦。 自己真的会把自己的缺点放得无限大，我也是那种人 啊， 就是你看别人的时候你觉得很优秀很优秀、但是你看自己的时候、你会把那些可能别人觉得没什么的事情，然后你自己会在内心无限放大， 是不是？那等一下回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怎样把自己的优点放大呢？那我们回来跟你分享吧。 守住 GoTrend Be On Trend， GoTrend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阿荣的与我无关。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Trend 懂懂懂。 这碗鸡汤呢就不能与我无关了，它和你有关、和每个人都有关系。今天聊的这碗鸡汤呢，就是一定要找到自己身上的优点、不能太过否定自己。 OK、 我觉得人有时太消极呢会带来太多负面的影响。 是啊，因为你就是一直负面的影响，一直负面的思想、然后就盖过你所有的优点了。 对，可是我觉得人有一个蛮奇怪又蛮矛盾的心理，就是我们很擅长去看到别人的优点、但是很难找到自己的。 是，明明自己很厉害，看到别人的优点的，比如说像是漂亮，哎呦她很漂亮嘞。明明我们做的东西是一样一样，那个眼睛一样长啦，眼影一样颜色啦，什么都一样的，但是就是放大别人优点，自己就是缺点。 哇，她皮肤很好嘞，这么我的好像很坑坑巴巴，就会不自觉放大。我觉得这个是人一个很正常的心态，但是也是一个很矛盾的心理。 是， 既然我们可以找到别人的优点，那为什么找不到自己的？ 可能他觉得，他觉得美的定义就是在别人身上可以看到的，他觉得自己的美字放在自己身上的话他是看不到的。因为每个人对美的定义都不一样嘛。但是我想说美的定义真的是没有一个 specific， 就说鼻子要尖尖、 一定要瘦，一定要高，一定要白。 No， 只要你活得自信的话、这就是美了。 哎，是的， 对不对？ 自信才是最大的一个优点。 是啊， 我觉得自信心很重要。 对啊，因为你有自信了之后呢，你就会活得比较不一样了，跟别人 你走那种风，哎， 嗡嗡嗡嗡，人家看你的眼光就羡慕你了。哇，这个女生很有自信嘞，哇，长得很漂亮嘞。 说到别人的眼光 了， 这里就有东西要说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眼光，才找不到自己的优点。 对，因为就是很怕人家 comment， 就说哎呦，等一下我穿到这样会不会有人讲我啊？ 手臂还是很粗，我的皮肤黑黑啊，这种其实我觉得都是很多时候你要去发掘到不一样的自己，有缺点的同时呢也有优点的。 对呀、所以人家说什么你管他啦，你的人生你自己过嘛， 对，自己做主。 对呀、你的人生我命由我不由别人。 哪吒出现了，这个时候就 守住Go炫 Beyond Trend。Go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张真源的镜花水月。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六点钟懂潮语咯。 第三场人生道理，歌炫懂懂懂 懂懂懂 啊，今天懂什么潮语呢？这个潮语呢是来自一个电视剧的 哦， 可是这里面的一个可能一个小小的一个场景 ，OK， 或者是一个动作， 嗯、哼 然后这个行为可能就符合了当下的一些心情 ，OK， 就被网友们广泛拿来去可能形容自己的心情， okay. 它就叫做吃颗梨吧， 吃颗梨吧， 或者是我觉得它是有点带有一点危险性的， 危险性呢、啊，这个行为是很危险，心情是很危险的。 啊，对，当下的情况可能是有一点点的危险，一点的愤怒、哦、一点点的生气，一点点的不耐烦， 应该是类似好像请你吃夜巴掌吧，啊，我生气你了一巴掌、啊、 不是、 就是、攀人家的意思吗？ 不是、哦、还有没有到攀人家啦， 因为我生气吗？哦，吃个梨吧。 一开始你知道我去研究这个潮语的时候、我还没有去看它的含义的时候，我觉得、很可爱嘞，吃颗梨吧。你今天心情好吗？请你吃颗梨吧。 对啊，就是很好心的感觉， 就是、很开心，可爱可爱的感觉。可是，在 search 了之后，我才发现它有点可怕 啊、哦，可怕的、哦，可能是你自己讲的， 它有点像笑里藏刀的感觉 啊、哦，笑里藏刀。 我演一次给你看，我演一次给你看。 OK， 你吃颗梨吧。 嗯啊，就是类似 莹莹的脸很狰狞哎，很狰狞 吧？ 对，吃颗梨吧。 就是明明他要对你好，但是他又算你的感觉。哇，你今天穿得很漂亮哦！哇，那个粉底很厚一下哦，难怪你今天很漂亮啊，粉底擦的那么厚的， 吃颗梨吧，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吗？啊，不是、啊， 哎，不是，你再猜一猜，再猜一猜， 吃颗梨吧，吃颗梨吧， 还是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幽默啊， 不懂 我的黑色幽默， 什么东西都可以牵扯到歌哎，我们两个。 没关系，你给我时间再猜一猜、 啊。 好 ，OK， 手就过去 Beyond Trend。 哈，幺妹，不要啦，很丢脸呐、啊。这是不是你的口头禅呢？每次都因为害怕导致你不敢做自己，所以你总是犹豫不决，顾虑太多。大胆点，永远为自己而活，无需被定义，你可以是任何样子。就像那句话，不一定非得是玫瑰，可以是向日葵，可以是千千万万。如炫和我 YYY 音音都希望你可以大大方方和勇敢的做自己哟。 那、啊、粥碗鸡汤给你喝。 哎呦 ，Broccoli， 你竟然送鸡汤给我喝 ！Bro， 不要玩，我是说审核鸡汤有没有毒，懂不懂？喝了好的汤，补了身体，就会勾选，懂懂懂。 歌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杜的《四点的海棠花未眠》。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第三场人生道理，歌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今天懂的潮语呢？哎，莹莹，你喜欢吃水果吗？ 我喜欢啊，我非常爱吃水果， 不挑， 不挑，完全什么除了 avocado 啦 ，avocado 是水果嘛，对不对？然后我不吃的， 它是蔬菜吧？ 它是水果，不是 avocado。啊，不用紧，我跟你说谢谢的话，avocado，avocado， 我们来再说一下昨天聊过的东西。 OK，avocado、okay, 怎么啦？跟水果有关？ 其实它是跟水果有关的， 跟水果有关呐、啊。哦，你刚才说 没有那个词跟水果有关啦。就因你喜欢吃梨呀、啊啊，你吃颗梨吧。 啊， 有猜到答案了吗？黑色幽默，黑色幽默， 莹莹就是酸小别人是吗？酸别人吗？ 他其实我就讲正解答案啦，他有点像诅咒别人、 啊。你已经放弃我了， 没有放弃你了。我觉得再猜下去哦，你要猜到了。 OK 啊，我不要让你猜到啊。 诅咒别人、 啊，他其实是来自一个网络蛮热播的一个短剧。 OK， 然后在里面呢，他是那个魔镜、在诱惑那个主人公吃下那个梨，说什么吃了梨你就可以什么返老还童啊，变得青春美丽。 Oh, OK，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这个魔镜是坏。他如果吃了那个梨，那个梨会在他肚子里面长出其他的一些可能生物还是什么东西，然后服用的那个人呢就会变成千年老师。 嗯 啊，还是一个古装剧啦、所以就被网友们说，如果你再惹我生气，我就请你吃颗梨吧。啊，还有点类似于诅咒，就跟之前很红的那个梗，一起去爬山。 一起去爬山，什么诅咒语啊？ 你不知道吗？就是一个说他推他下山的、 啊。哦，那个命梗对不对？ 啊，你这样子，我带你一起上山爬山，意思是说，我要 我推你下山 啊，推你下山的感觉。 啊、哇，好邪恶！ 然后就 看到很多人在玩这梗，就说哎，你再惹我生气，我就请你吃一颗梨，就说我要害你的意思。 但是现在我不想害老板们，我想请老板呢吃一个很好很好的运啊，就是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呢，邀请你加入一场星光熠熠的市场营销分享会 SME Vaganza 啦。这个是呢教你如何让你的品牌呢更上一层楼的。我们有分别有两天，7月2号会在槟城 The Light Hotel， 7月16号呢会在 Rofor Apollo Hotel South Key 啦。 没错，那其他的电台 DJ 呢都会到现场和你分享 ASO Audio 如何让你的品牌更上一层楼。马上到 ASOmedia.com.ny 报名，只限已经注册的大码中小企业，而且位置有限哦，先到先得。 小猪哥炫 Be On Trend。歌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 Rise 的 Fly Up。 Rise 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8月16号傍晚的5点钟呢，地点会是 Ideal Life KL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Yeah， 你生活中呢有没有遇到一些很尴尬很尴尬的 moment 呢？比如说像是乘搭电梯的时候，但是呢按错楼层了。 这个东西我刚刚才和我的朋友聊到，他就说有一次他去吃东西，就跟朋友，然后他就先进了那个电梯，他就按了楼层，然后就低头玩手机，然后后面就来了另一个安哥，他就按了他的楼层，就可能比如说我朋友要去5楼，安哥按的是4楼 ，OK， 然后他就抬头讲，我没有按4楼啊，他走去前面 double tap。cancel 掉那个4楼， 喂！ 可是那个当下那个安哥，这真实事情哦。可是当下那个安哥也没有说话 啊， 安哥就默默等他 cancel 了，看了他一眼，走过去按他的4楼。 然后尴尬的是，应该是你朋友咯， 超级无敌尴尬。他就在讲，我都没有按4楼，谁帮我按哦？走过去，等等。颜色掉， 可是安哥脾气也很好嘞，他就直接去按回去，没有骂 你。安哥也没有当下讲，哎，那个是我的楼层，他也没有说，他就默默的走过去按了一下，可能安哥也很无奈吧。 你这个不算尴尬，我有遇过更尴尬的事情，不是我啦，是我遇到的那个人，刚好我们一进电梯的时候，我们就好奇为什么全部楼层都有按到的，我们就说，哎，为什么1楼又有，2楼又有，3楼又有，4楼又有的？然后过后后面的人就跟我说，sorry 啊，我不小心的，因为我的臀部太大了，我的臀全部按到完全部的楼层了，我就哈，你是在炫耀啦，还是你真的是不小心？ 没有，那个电梯楼层的那个按键是蛮高的吧？他的臀部长在 刚好在臀部，他的臀部的后面 哦，就那种比较低一点点的那 种，低一点点的，他在塞旁边那里的， 这样躺着旁边。 对，我们就好奇为什么要这样子的？你在炫耀吗？ 这个是双方都尴尬哦，双方都非常尴尬， 他比较尴尬吧？ 你们就好， 我们就这样子咯。那还有什么尴尬事呢？想要知道的话，赶快去到勾炫的 IG 呢，观看这个生活中那些十分尴尬的时刻的贴文吧。 守住勾炫 ，Be on Trend。